Edward 在选秀节目落败之后，虽然对自己唱歌有质疑，但仍然继续他的创作 Busking 去餐厅那里做驻唱，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遇上现在的老板，令他得到一个成为歌手的机会。 更新太快，只好转世涯，再演出戏。 作曲黎启峰，填词文伟业，编曲监制歪笑。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启峰《三生有幸》级挑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皮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我是思培。今天呢，因为 Barbie 和 Chinsa 就请假一天，所以有我在这里陪着你过这个这么美丽的星期天。今天2月13号时间来到6点11分。哇，首先呢都仲系年十三啦，即系正月时期内啦。首先祝你新年快乐，心想事成，万事胜意，最紧要呢就系身体健康啊。咁同时间呢嚟緊亦都好快有一个节日啦，咁唔知你会唔会庆祝啦。咁就系2月14情人节同埋元宵佳节啦嘛。嗱，虽然呢就我觉得啦，未必个个人都会庆祝，不过呢绝对这两日都是充满爱的日子来的，所以呢也都希望在这里表达一下我对你的心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花，但是呢今天选你最美丽的花朵作为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有玫瑰，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最娇美，花开在枝头上，玫瑰，玫瑰，我爱你。玫瑰，玫瑰，情意重，玫瑰，玫瑰，情意浓。春夏开在荆棘里，玫瑰，玫瑰，光辉照大地， 娇蕊，玫瑰玫瑰我爱你。圣洁的光辉照大地，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有几耐冇听过咧？但系虽然咧佢真系有啲年代，亦都有啲历史咁，但系咧唔知点解一讲到玫瑰嘅时候，真系忍唔住会谂起呢啲咁经典嘅歌曲啊！而当中咧啲 chorus 嘅部分咧都会忍唔住跟住唱。接住落嚟咧，亦都有好多嘅好歌，请你继续紧贴住我哋呢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将会有好多好歌送俾你啊！接住落嚟咧，呢一位哇殿堂级嘅创作型歌手。他的歌曲呢也都我觉得很啱在这个时间播给你听，很多很生活化的一些故事将它放在歌曲里面，听下去一直都觉得啊很有趣很有才华。 经海边见只小船，怀人万里心暗酸，异乡的他脑海涌现如何把相思串，拾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若他一天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 心意义，齐齐把相思 许冠杰子璇，有冇试过将你嘅心意用纸折成唔同嘅嘢送俾你嘅爱人呢？嗱，子璇头先佢可以头先佢讲咗其中一个嘅选择啦，或者折飞机啊，或者折心心啊等等啊，有好多唔同嘅变化。我觉得咧，有时虽然未必系要买啲好贵嘅嘢噶，即系可能只系送一啲心意嘅嘢，但系咧嗰个心意其实有时比价钱更加重要啊。咁啱啱听完咧，乐坛商。其中一位啦，咁之后咧接住落嚟咧，当然有佢。关正杰，两位都系非常之经典嘅歌手，殿堂级嘅佢喺早上送俾你。 上任我独行。自由岁月伴我此生，去否来骑着马，奔跑扑扑风沙，快乐无需说话。自由领域愿我独寻，在原野上度过一生，我愿上乘着马，奔跑踢过风沙，快乐无用说话。长夜是我的，知己不必怕，荧幕是我的家。去否来骑着马，身后哪怕风沙，野地遥望晚霞。在原野上任我独行，自由岁月伴我此生，去否来骑着马，奔跑扑扑风沙，快乐无需说话。自由领域愿我独寻，在原野上度过一生，我愿上乘着马，奔跑踢过风沙，快乐无用说话。长夜是我的，知己不必怕，荧幕是我的家。去否来骑着马，身后哪怕风沙，野地遥望晚霞。在原野上任我独行，自由岁月伴我此生，去否来骑着马，奔跑扑扑风沙，快乐无用说话。 早上感受一下原野的感觉，一些野外的感觉，希望也都可以为你带来一些精神和美好的星期天。刚刚听过有关正杰的在原野上。

哇，见到咧好多社交平台上面嘅留言啦，原来好多人起咗身啦、哦。虽然咧今日咧就未能接听大家嘅电话啦，不过咧希望接住落嚟嘅呢啲嘅好歌啦、祝福啦，亦都可以送俾你哋，送俾你想送嘅爱人啦、朋友啦，甚至系最珍贵嘅人啦。知道你哋中意咩歌噶啦，尽量放喺今日嘅歌单里边，送俾你，送俾你嘅爱人，送俾你嘅朋友。有叶倩文，祝福。喺而家呢段时间咧，系好需要大家多啲嘅关心，大家多啲嘅关怀。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赠我衷心祝福一串，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 祝福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都是顺利的。新一年，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愿望希望可以达成呢？刚刚听过有叶倩文的祝福，接着下来呢，这首歌呢也有很多个很好听的版本，有不同的声线。今天呢就选来有天后级的歌手的他的这个版本是很 sweet 的。通常呢在结婚的时候啦，台上边一对新人呢如果想唱歌给对方听啊，成日都会听到这首的。分分钟需要你。 原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 天崩东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正是阳光空气。饭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途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 出现 阳光空气， 会令到你觉得今日分外精神，充满力量。 阳光空气， 食咩都特别好味。啱啱听过有分分钟需要你，头先咧亦都喺社交平台上边啦，见到咧好多听众朋友同大家 say hello， 讲早晨波，分别见到咧有高安嘅留言啦，有 Albert 啦，有佩旺啦，有 Justin 啦 ，Brian 啦 ，Ruth 啦，同埋 Wing。哇，咁啊见到有听众咧，亦都头先提刚刚咧有留言俾我就话啊，其实咧佢已经咧支持咗香港电台好耐噶啦，亦都咧喺哇2008年嘅时候咧公展会咧嗰阵时咧亦都。都讲到话一啲嘅节目巡礼啦，嗰时我哋有啲主持咧都未加入，去到而家啊，所以真系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希望今日咧拣嚟嘅歌曲亦都有你喜欢嘅歌啦。接住落嚟咧喺呢一首歌上边听到好多嘅爱啊！ 世纪将已就备，然后这生分享趣味，换了角色，换了场地。都等待你，若要说出什么是你，谈话思想都好细腻，明了内心如同自己，写我人生精彩传奇，同行共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敢担起各样危机。是你同行共 好合照，头上都稀疏到美妙，肥胖或者眉毛渐少，一切外表都不重要，同行共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即使生气及无理，两位问人是你，同行共领会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再飞，有新相识我便提起，有个 如果有个人可以唱呢首歌俾我听，然后讲出呢啲咁 sweet 嘅说话，真系开心死我！啱啱听过咧，有张学友嘅《有个人》。 成日都话咧，爱要说出口，但有啲时候咧，原来过咗个时机之后，可能你未必再有对佢说出口嘅机会。所以我哋珍惜每一段同你爱人喺埋一齐嘅时间，将你嘅爱话俾佢听，话俾佢听。当你同佢一齐嘅时候，你觉得呢个世界又变得几咁美好。有几咁靓， 自我有着你，快活我太多，日日让种种感觉好好的察觉，教我更喜爱做我，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仍旧冲刺，我未怕跌堕。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啊。星也请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分开，只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驶到巴黎，警方在城外多个入口拦截，发出300多张告票，指他们参与未经批准的示威，并拘捕50多人，但仍然有超过100辆汽车驶到香榭丽舍大道一带集结。当局部署7200警力，并配备装甲车和水炮戒备。示威者主要抗议疫苗通行证制度，亦有人不满能源和食品价格上升。

Halo semuanya, perkenalkan nama saya Marta Fiona. Pertama kali saya masuk ke kantor di Hong Kong, pertama kali disambut kebetulan dengan teman-teman dari Indonesia ya. Jadi kita masih ngomong bahasa Indonesia, tapi karena pada dasarnya Bank Mandiri itu Bank Indonesia, culture-nya kita tuh mirip-mirip lah dengan culture-culture di Indonesia. Nah, yang agak beda mungkin kalau di Indonesia kita semuanya orang Indonesia, kita ngomong bahasa Indonesia di mana-mana. Cuman kalau di kantornya Hong Kong, kita itu campuran, jadi ada sebagian orang Indonesia, tapi sebagian besarnya lagi itu orang Hong Kong. Jadi yang agak beda yang mungkin saya rasakan itu ketika di dalam kantor ada tiga bahasa lah untuk komunikasi. Pada dasarnya ada bahasa Indonesia, ada bahasa Inggris, ada bahasa Kantonis. Tapi di luar dari itu hampir nggak ada perbedaan sih, dan cukup menarik ya, di kantor bahasanya beda-beda, jadi lumayan buat belajar bahasa. 佢话第一日嚟到香港办公室嘅时候咧，就已经有位印尼嘅朋友同佢打招呼，所以佢哋仍然都会用印尼话倾偈。而基本上，因为佢而家做紧嘅系一间印尼嘅银行，佢嘅文化同印尼嘅文化差唔多，可能最大嘅分别就系喺印尼嘅时候，全部都系印尼人，周围都系讲印尼话。而喺香港嘅办公室，佢哋就系混合嘅，有印尼人，亦都有香港人，所以喺办公室里边，你会听到有三种语言，有印尼话、英文同埋广东话。而其他嘢，佢话几乎冇乜大分别，而佢亦都觉得喺香港工作非常之有趣。嗱，啱啱同你倾偈，知道你都中意喺香港嘅生活嘅。不过讲深入啲，边一方面嘅香港你最中意咧？ Saya suka semuanya yang ada di Hong Kong. Pada dasarnya, ini salah satu tempat yang saya bisa bilang I love Hong Kong gitu. Kalau datang ke Hong Kong, semua yang saya coba di sini tuh enak rasanya ya. Terus saya suka semua parknya juga di Hong Kong ya.Taman-tamannya, jadi di Indonesia ada juga sih kayak Taman Suropati, taman apa gitu yang sekarang udah dibikin bagus. Tapi Hong Kong itu menurut saya luar biasa banget. Mereka bisa bikin kayak taman-taman dan banyak, dimana banyak banget kegiatan-kegiatan yang bisa dilakukan di taman-tamannya. Dan mereka tuh bikin tamannya bersih, rapi, dan bukan jadi tempat nongkrong aja gitu. Bisa sekaligus ketemuan teman, olahraga, bisa sambil piknik gitu. Mava, wah, kecung ya?香港的所有嘢，佢亦都爱香港。喺香港，佢尝试过嘅所有食物咧，佢都觉得非常之好味。另外，佢仲好中意香港嘅公园同埋花园。佢话虽然喺印尼都有啲公园，而家整得好靓，但系佢都系觉得呢度嘅公园好正，除咗好干净同整齐之外，亦都提供咗好大嘅地方，俾人可以喺公园度进行唔同嘅活动。唔单止系一个可以俾人行逛嘅公园，亦都可以喺里面做下运动，同埋可以野餐。嗱，咁生活习惯上面嚟咗香港之后，有冇咩唔同啊？ Yeah, pertama kali ke sini, saya itu paling, saya tuh...belajar untuk ke pasar bahasanya. Jadi kalau misalnya di Indonesia, apalagi kan saya tinggalnya terakhir tuh di Jakarta ya, kalau mau belanja, apalagi kayak pulang kantor gitu, gak mungkin banget ke pasar bahasah. Biasanya mana aja sih yang supermarket yang ada deket kantor gitu, apalagi yang buka sampai malam kan cuma ada supermarket-supermarket aja gitu. Sementara begitu saya sampai di sini, saya ke supermarket, oh ya supermarket ya, seperti sandarnya supermarket lah. Tapi saya ketemu sama ada pasar bahasah nih yang deket sama rumah saya, di tempat saya tinggalgitu di sini. Dan cukup kaget, pasar basahnya beda dengan pasar basah yang pernah saya datangin di Indonesia. Pasar basah di sini itu bersih banget, bersih nggak yang bau gitu, terus rapi, terus semuanya ada gitu. Lepas saya paling suka tuh kesana buat belanja buah, pilihan buahnya banyak banget, terus kayak kelihatan fresh gitu, terus sayur juga. Dan di sini tuh pasar basah banyak banget ya, jalan 10 menit, 20 menit udah ketemu pasar basah lagi, ketemu pasar basah lagi gitu. Jadi malah jadi hiburan saya setiap minggu untuk kesana. Mava 话佢嚟到香港之后学识咗去街市，点解咁讲咧？佢话因为咧佢喺印尼度住嘅时候咧，嗰阵时喺雅加达嗰阵咧，如果真系想去买餸咧，特别系放工之后，基本上咧都去唔切街市噶啦。咁所以一般咧都系去超级市场。咁所以当佢嚟到呢一度之后咧，佢就去咗间超级市场，即系好正常、好标准嘅超级市场啦。但系后屘佢发现咗佢屋企附近有一个街市。佢话真系好惊讶，因为呢一个街市同佢印象中喺印尼所见嘅街市好唔同。呢一度嘅街市好干净，冇臭味，而且好整洁， 仲咩都有添。佢好中意去街市买水果，有好多嘅选择，望落好新鲜。蔬菜亦都系，佢话觉得香港其中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咧，系有好多街市，行十至到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揾到另外一个街市。呢一个亦都系佢每个星期嘅娱乐之一。哇，估唔到你中意去街市嗱、啊，不过我又认同，有时咧去下街市买下水果、买下花，轻轻松松咁行个圈都几减压噶。好啦，今集咧就多谢晒 Martha 嘅分享，希望咧你喺香港嘅生活咧继续都系咁美满愉快，同发现多啲令你觉得喜欢的地方。今集多谢 Martha， Thank you。 完 Martha 之后咧，继续翻到嚟我哋嘅音乐旅程啊！跟住落嚟咧，呢首歌好啱而家听噶，叫做《Winter to Spring》，咁感受到春天嘅嚟临啦。 Blushing cheeks you see, that's why I sing you this song. The sun is always on your mind. You can turn the wind to the spring. Can't believe I get a call you mine. You played on all my heartstrings. Honey bunny, you like a symphony that gives me the beat. I always try to feel that. The sun is always on your mind. You turn my wind to the spring. Day and night. When I'm feeling down, sometimes that you bring out the melodies, and it's like you're playing just for me, baby. Blushing cheeks, shaking knees. You and me, that's why we're singing this song. The sun is always on your mind. You can turn winter to spring. Can't believe I get to call you mine. You played on all. Honey bunny, you're like a symphony that gives me the beat. I always like to feel that the summer sky's always on your mind. You turn my winter to spring. You turn my winter to spring. You by my side, everything's so much better, and I'm feeling inside. You know that we're feeling together. I want this bust inside, I want it forever. You know I'll be there whenever, wherever. We'll make this world go round, round. The sun is always on your mind. You can turn winter to spring. Can't believe I get to call you mine. You played on all my heartstrings. Honey bunny, you're like a symphony that gives me the beat. I always had to feel that. The sun is always on your mind. You turn my winter. Winter to Spring， 小塵埃。 說吧，對我說所有放任說話。你我再一次快乐对话，笑话废话，如昨天的你好吗？对吧，从前从未听你说惊怕，每一季风景总会转化，对吗？记得来过的不过一刹。别想太多，只需要记清楚，最后未如愿亦有我，放胆试一次出走，纵使看不到以后，这一秒可否放开手，抱拥你的每处伤口，与困难时仍并未罢走，不管天高与地厚。整个月 次出走，总是看不到以后，也想再一次总得到自由，也许有天会失手，也许会多处伤口，也许永等不到风骤，也执意跨过这山丘，面对狂流仍迈 陈女出走， 出发。 如果讲到佢嘅首本名曲嘅话，好难唔播呢首噶、哦。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消息，因为我在想你、yeah、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 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而家有至少42间院舍，大约50个员工同50个院友感染，其中有16间院舍需要撤离检疫。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二台话你知。 Seringkali orang ingin bersantai di rumah setelah bekerja seharian. Tetapi banyak wanita dalam keluarga berpenghasilan ganda harus menangani pekerjaan rumah tangga dan menjaga anak-anak setelah bekerja. Pada dasarnya, mereka mengerjakan dua pekerjaan. Menghadapi berbagai sumber tekanan, wanita dalam keluarga berpenghasilan ganda harus mencoba menjaga kesehatan mental. Contohnya, mereka dapat berbagi lebih banyak dengan orang lain, seperti berbagi cerita dengan keluarga dan teman. Jangan sembunyikan kekhawatiran Anda. Pilihan kedua adalah tetap berpikiran positif. Jangan menganalisa persoalan secara berlebihan. Tangani permasalahan Anda secara proaktif dan positif. Ingat bahwa solusi selalu ada. Anda selalu dapat mencari jalan untuk mengatasi kesulitan. Sesibuk apapun Anda, sisakan waktu untuk hal yang disukai. Dengan mewujudkan potensi, Anda akan mendapatkan kepuasan yang bisa mendorong kepercayaan diri dan kekuatan Anda, baik dalam pekerjaan dan di rumah. Untuk mengurangi stres dalam pekerjaan, atur prioritas untuk semua tugas agar Anda dapat mengelola waktu lebih baik. Pola makan yang seimbang, tidur yang cukup, dan olahraga yang teratur dapat menolong Anda untuk menangani stres dalam pekerjaan dengan lebih mudah.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tentang pengurangan stres,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enyediakan serangkaian aktivitas promosi kesehatan seperti lokakarya kesehatan dan layanan counseling yang mencakup berbagai tema, termasuk kesehatan mental. Anda dapat mendaftar gratis sebagai anggota di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i dekat Anda. Untuk detailnya, kunjungi www.dhc.gov.hk.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继续回到来最后一节的 Beautiful Sunday 啦，今日时间来到七点三十九分，而家温度咧十七度，相对湿度88%啊。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出边都几多云啦，亦都咧有几阵骤雨同埋有薄雾嘅噃。咁日间嘅气温啦会徘徊喺18度左右，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嚟紧咧睇到几日咧都系会冻翻少少噶。咁啊所以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记住要着多件衫啦。咁啊就近啊情人节、元宵节，咁啊即刻谂起好多好多嘅情歌，充满住爱嘅。咁啊，希望今日播嘅歌啦，亦都有你喜欢嘅选择啦。

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天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向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陪着你走，卢冠廷。节目时间来到尾声啦，最后送给你有这一首歌曲，希望呢这个嘅情人节、元宵佳节都可以同你的爱人表达你的爱意。每一个明天都是愉快， 也不懂命理，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 希望今个星期天是非常之美满开心愉快，一切顺利，亦都希望嚟緊啦，大家呢因为疫情嘅关系啦，亦都要多多注意卫生喎。咁希望疫情快快过去之后，我哋又可以啊周围去玩，可以同你想见嘅人好好地见面。 都找到你，我所求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创自你。 最后呢首歌送给你，每一个明天，陈奕迅，希望你会喜欢啦。 星宿日记，无问狮子相遇，前面有没有惊喜？一早知几多风吹雨飞，活着也很快乐，自寻到。并常对他偏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不再觉得生命无奈，感爱先知我同步注定了不起，若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并没被放，这是神恩。